锵锵三人行，三神行，三个神，三个神人的行。 弗洛伊德 神了，这回事是 口误是讲真话的。 对对对。 对，最近有人说我们几个人比较神嘛，所以锵锵三神行，神行。哎，神行，太保啊，你们最近都到哪玩去了？ 哪有什么地方去玩的？你说我们这个，我们凤凰卫视 周啊， 凤凰卫视有黄金周这回事吗？领导们都有黄金周，这几天要找领导，领导都不在，都放黄金周。我们做节目的天天得回来上班，照做节目，这满肚子火呢。我跟你讲， 五一劳动节嘛，这个 五一劳动节就是好好劳动。 领导就是派活的、啊、你知道吗？ 哎， 告诉你五一黄金周你得劳动，然后呢他游黄山去了， 对， 是吧？ 游黄山， 所以这个劳动阶级和派活阶级他这个矛盾是永恒的。 哇，这两个人这么这么大牢骚一上来。 不，我们这是个劳动阶级，劳动阶级 劳动节了就要在劳动阶级向雇主鼓励呼 啊。我听说有地方有人姓黄啊，五月一号出生，他起名就叫黄金周。真的黄金周。 我现在知道还有这个叫黄金高的， 对， 还有叫黄金荣的， 对对 对, 对， 是吧？ 黄金荣很， 但这个名字在香港用啊会很可笑、嗯，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用广东话讲"周"这个字啊是别有意义的 啊 啊，你没听过吗？ 王干周， 周呢是常常给人是认为是一个指的是男性生殖器，什么所谓的黄金周， 勾的勾的。 Golden Penny， 没错， 这什么意思？ 我跟你讲，这就是香港 第那个世界纪录大全，简直是可以进 有黄金周。 他说的对啊，香港你振兴经济的象征就是男性生殖器啊！ 啊， 这个学者早有专论了，就这种塔楼的建筑，包括咱们这个塔，最早来源于生殖器信仰嘛。 嗯、 所以你看，一个商业城市，香港最新建的这个就 IFC， 对， 现在这最高的，你看这个形状，难 看。 你觉得当然不太好看、 哎、 但是表明他想坚持， 而且这种看得出来这香港人都是有洋剧崇拜， 可是有洋剧崇拜的香港人在最近这一周啊他阳痿了。而且这个阳痿啊，这个是一个我是很有感受的，因为我 你很有感受的呀。 对，阳痿 很有感受。最近我也这样、啊、 你说 随着香港，我跟香港共起伏。香港软了我也痿了。我是怎么就感觉到疲软呢？好比说澳门，你知道吗？你看那个澳门的 澳门硬了， 普京娱乐城，人家都说呀，进去赌博的人哈，说你不要从那正门进去，因为从风水上讲， 对对对， 他正门的是个虎， 嗯， 张开虎口。你知道这次黄金周香港给我的感觉就是这样，事先啊，他严阵以待，气势汹汹，然后呢，张开了这个血盆大口，准备迎接各路游客，尤其是我大陆同胞，对吧？但是呢。没发生什么事儿，你知道吗？这个很有意思。五一节那天，咱们这个主编嘛，以天还告诉我、说，哎呀，这明天五一节呀、啊，你得早点到那个罗湖那个排队边检 过关， 对， 过关很多人 过关。 哎呦，我那一天发现，也许是咱们罗湖那边工作有素，还是怎么回事？我看怎么比平常人都少呢？对呀、啊，人都少，而且呢，我来了之后，我在这个香港转呢。没觉得比平常有什么太大两样， 没错。 再者呢，我在报纸上上个礼拜周末的报纸，我就看到香港这个叫什么？它叫立法会还是叫什么玩意儿？里边吵起架来了，那个议员就开始那个质问嘛，说旅游发展局局长，你开头你怎么估计的啊？开始他估计将要有多少个游客来香港？结果呢，人数未如预计的多嘛， 全当人家洋葱头，刀磨得太快。 哎， 你刀磨得太快，第一次两次攒过以后，人家回去口碑一传，就觉得你。听说现在旅行团人家都不来了。 对， 那旅行团呢，他非常便宜的价钱。 嗯， 比方说他给你一个很便宜，就感觉上就是说你等于路费了，但是实际上什么情况呢？他来了以后，他好像是什么。很清早的就到山顶转了一 转。这样，他们现在香港的旅行团啊，招待大陆游客都是这么搞法，就早上五点就把你叫起来， 嗯， 那么就把该旅游的项目，比如说看这个金紫荆广场啊、山顶啊什么，全部都赶在早上九点前完成。就你上去看， 美其名曰说避开 人潮，但是目的是什么呢？就九点之后，就整天带你去不同的商场。不同商户去购物去买东西，然后买到一个程度呢，你像看五点起来很早吃早饭吧，你中午就很早就肚子饿了吧，啊不行，得拖到两点钟才带你吃饭， 就饿着肚子，就拼命的想带你去买东西。那带你买东西有什么好处呢？大家都知道，全世界导游都这样，对，他有回扣嘛。 嗯 嗯。那么所以呢，这种凡是给导游回扣的店呢、啊，一般卖的东西啊，本来就贵一点。然后甚至有时候还不怎么样。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在那个牛棚啊，就我那个学校的书院那个地方，那个地方附近都是工厂区，从来也没什么香港人在那买东西，但那就开了好多店，那店就专是给大陆游客来买东西的，香港人自己都不去， 人家东南西北搞不清楚。 对， 凡是你要知道旅行团是不是用这种方法坑人呢，你只要先问他一句，就我到了这个地方，我能不能自己活动？ 对。 如果他说好，你住到这个地方，你自己活动随便你的，那你知道这个团轻的，他没有太多的回扣跟这些活动。如果说他说，哎，你不能自己走，你要自己走，你得另外交钱，等于你上街得另外交钱，那就说明他都是回扣一连串。 而且还有，你得看团费。团费太便宜了， 对， 那个你就别报了，那就表示他就随时在别的地方砍你一刀， 宰你是吧？哎， 这个公平说句，这也不单单是香港， 全世界都这样。 这个有亚洲的团，比方说去韩国、 啊、 也是这样。 嗯， 他的价钱是人都是贪便宜，一算，哎呀，这旅行团价钱这么便宜哦，其实羊毛都出在羊身上。他最后跑到那里，把你关在，我就被关过一个卖泡菜的这种店四个小时。 卖泡菜的， 就是韩国嘛，来来去去就是泡菜嘛，你还有什么东西？ 神龙尝百草。 关四个小时，跑进去第一个小时你很愤怒，很多人在那边做关州豆。第二个小时你就渐渐适应了，你去研究各种不同的泡菜了。第三个小时大家还买的真的津津有味，最后每个人都买了一大包，人就有这种被驯服的倾向，就是说第一个就是这样，最后大家都买。 你说像驯兽团似的。 对对。 所以我这个一向就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不也不是无政府，不结盟主义者。我参加过大概此生参加过两三回旅行团，我就立誓终生不加入旅行团。这也跟我个人有关系。他那个即便正常情况下早上八点喊起来吃早饭，这就不适应我的生活习惯。 八点那个是最文明的了，就像他平常讲的 五点 七点，然后到了最好的风景的地方下来就说我们这里停二十分钟，然后十五分钟都在上厕所。 没错， 十五分钟都在上厕所，全给憋的。 而且就说是你们说的就是旅游购物区啊，实际上旅游区就是购物区。 对， 他却真是种种理由让你在这儿不走。 对， 而且呢你要是走了，或者你要不买东西，哎，他最后呢还有办法治你。 嗯， 你知道吗？当然你说这次香港，我那天看立法会，你知道他这个旅游发展局方面的官方的人士怎么说呢？说这个没有预期的多呀，这个大陆游客呀，我看主要是天下雨了，那天都下雨后来那一 北 什么天下雨啊，说香港啊你应该好好反省你自己。为什么呢？其实我觉得香港人呢、啊、就是不要这种狮子大开口，而且你这酒店机票 太贵了， 坐地起价。你知道香港这个酒店原来1000块钱的，现在都改2000块钱，2000块钱的改4000块钱，你这成本太贵了，人家怎么到你这儿来玩？ 它主要还有个一国两制，时间正好错开。香港打折扣呢，它是有固定的，夏天的衣服呢，从2月开始上市，6月开始减价，6、7、8三个月是减价的。冬天的东西呢，从9月开始上市是新的，然后到圣诞以后1月、2月 开始减， 所以减价期它很固定的，7月、8月、1月、2月。我们的中国大陆的5、1跟10的黄金周全是在价钱的高峰期，全都是最贵的时候，所以这个时候你来买东西就是。 所以他现在有的商店他也在适应，就是他有的也会想说5、1我们打打折吧或者怎么样，但大部分的情况我觉得就像你刚刚说的，就是还是本着来宰你的。那酒店比如说有些酒店呢、啊、完全不值1000多块，平常是300-400块都不晓得有没有人住、啊、现在变1000多块。结果呢这回呢，这前两年呢我想宰的人太狠了，那么今年呢你看大陆游客很聪明嘛，有些人就不来了嘛，而且现在出国旅行很方便，对不对？我不来你香港，我到曼谷，我到什么地方也都很便宜，说不定还很有意思，对不对？到底叫出过国嘛，你到香港也是到我们国家一个城市嘛。 但其实呢香港真的有很多好地方，有很多好饭，也就是好玩的去处，他们被那些旅行团忽略了、 嗯、 所以我倒是还是呼吁真的内地的朋友还是多来，你进来你不用上他们的当、嗯、但是香港好地方多的是，对不对？ 对，你买本旅游手册什么你自个来，别跟 自己看一看就行。 我跟你说那些团，比如说像我刚刚说那些店呢，我看过他贴一些东西出来，说什么叫人买手表， 嗯， 什么瑞士名牌啊、嗯、那些名牌手表那个名字是我一辈子都没听过的然后他就卖得很贵，因为你在所有钟表杂志也没见过， 他就够胆卖几万块去骗大陆游客说这是瑞士名牌， 去到 是吗？ 有啊， 对， 很多啊。 去到一个地方呢，假如你不熟悉的话，你知道怎么样才能找到好东西呢？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看当地人去不去。 对， 当地人很多去的这个饭店，那你就进去。去日本很简单，他们说你看图画菜画的很清楚的饭店， 嗯， 别进去，那很差的。那都是给游客的，而真的好的日本餐馆是门口没有那些图画，你看很多日本人进去的， 嗯， 对不对？一样道理。 你 比方说，你比方说，你现在 跑 深圳、跑北京去，你去一家四川馆，你发现里面四川人多，你就知道这家馆子地道。 你到了尖沙咀那几条街，那些都是就是你看到外头写很多英文的， 嗯， 那种商店外面写英文写的可收日币的什么的，那都是用来攒游客的。 还有一个更简单的标志，就是说门口有人拉客的，通常会比较有问题。 对，哎呀，我整天都是给人拉进去的。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其实你说香港好多什么好玩的地方什么的，我知道是有的，可是呢，我觉得到香港来主要还是购物天堂。 嗯， 反正像我等这个大陆人来了，你当然他有一些宝莲寺啊，一些离岛啊，或者是风景。 香港有很多很多庙，有很多的各种各样。最近我碰到那个李瑞，内地的作家， 嗯， 他就在香港参观了很多这种地方宗教各种各样，他觉得他原来对香港的印象真是错，他以为是一个繁华的商业都会，没想到香港的宗教各种各样各色的宗教保留的这么全， 嗯，哎，香港这个叫多元文化并存， 嗯， 这方面不错，但是我还是觉得它是购物天堂，因为呢，好多东西啊，我们在内地啊买不到，哎，确实是当年啊，我记得就是你说的两次这个。打折的时候，那就是打的很大的折扣的时候，确实到这儿很便宜，而且呢，这个商品的这个选择丰富啊。其实你在香港逛商场，很多时候你觉得像是看展览， 嗯， 就跟我那个看房子似的，越买不起什么，我越往哪看。哎，是买不起，可是呢，咱也试试，一试一大堆啊。哎，这是它是一种购物天堂的乐趣，不光是中国这个游客呀，包括这个西方的游客来这儿来啊，也是买东西。 他们精得很，他们知道欧洲的东西，在香港最低的时候可以打到很低的一个折扣，这是在意大利反而打不到的。 嗯， 所以他们精得很。 但是我怎么现在觉得这个同样的一个店哈，好像这个越来越贵了呢？香港。 不是， 这个， 因为欧元升啊， 欧元升， 好东西自然贵了。 对，而且还有就是香港最近经济这一两年好转了嘛， 嗯， 地价于是又高了起来了嘛。你比如说跟前两年经济不好的时候，东西就更便宜了嘛，对不对？ 嗯， 而且还有个问题啊，就是现在香港你说这些买东西要便宜啊，其实不只买名牌。我知道有一些啊，不是说这种黄金周来，是平常也有一些大陆的人自由行下来，大陆同胞自由行下来，他们买什么？买奶粉。买药， 为了可靠， 可靠。 深圳有很多人连基本生活用品都到香港来买。 对， 小孩吃的所有的基本的药，就最简单的基本的药品，而且跟我说开什么玩笑，你这么重的东西这么带来带去干什么嘛？这洗头水啊，这个东西，他说我试过同一个牌子啊，他在中国内地生产的质量，据他说，跟香港卖的不一样。然后他这么重的就搬回去，我真很可讽刺。 所以我觉得香港啊，可以走另一个定位，叫真货港。 什么港？ 真货，就卖的是真货， 就是我 正货。 就同样一个东西，我的东西的这不，内地有很多也不一定是假货， 不一定是假货。 但是它有时候它的外国的牌子，包括日本的牌子，它在内地生产，有时候它的质量的控制各方面跟外面不一样。这说这个话这不大好听了，但是我平常感觉不到，但是他们为什么愿意这么重把这些东西背回去，他们也不住香港的旅馆。 但这个我觉得这个就也不要太计较，那是真是假，是不是真不一样。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对可以是香港一个招牌，就是我们卖的就是好东西，真东西。 香港应该倡导就是真为荣假为耻，这应该是具有香港特色的融入观，对吗？ 啊， 但是香港现在也开始骗人了吗？ 对， 我发现这个就急功近利啊，似乎是我们这个华人的一种特点，是不是？ 没办法，这基因里 各个地方的人 赚快钱， 他都想挣快钱，他都想捞一 波。到印度、巴基斯坦，发现他们的急功近利更厉害。 哦，是吗？ 对对对， 也是挣快钱。 你说到香港定位，我最近就听见两种说法，一次呢是一个香港的这个高官，他就讲。 说是这个这叫居安思危吧，说是香港啊这个 边缘化 很危险，有被边缘化的这个危险，因为现在经济中心呢就是北移，对香港来说是北移的华南地区哈，甚至有人预测说将来广州是华南经济的一个大枢纽，你这香港不就靠边站了吗？可是呢又有一个这个港府的经济顾问出来讲，说是这个香港这么多年的这个金融这种经验这种积累，说比如说他说有人说上海要超过什么香港，他用了一句广东话呀，他说狼弄在狼，就十年之内，十年之内狼弄想都不用想。他的意思， 上海本来就想十年以后嘛。 对。 但是我你看我觉得这就跟人跟人之间这个互相赞叹一样。我作为一个大陆人哈，我宁愿相信经济顾问的这番话。我觉得我们内地这个不少城市的确啊，在种种方面跟香港啊还有很多差距。这个差距远远不是表面上的这个高楼大厦，是吧？可是呢，作为你自己，你作为这个香港人，你也得反省一下。你老是抱着你这个什么十年的老资本，恐怕你这好日子也过不了几天。 但是现在的一个两难啊，对香港是一个两难。你知道，现在广州那边修非常快的那个铁路啊，广东接下来这些年要修很多很多铁路，那其中有一条啊，按设计啊。不到一个小时就从尖沙咀就可以到广州， 对， 那其中呢开到深圳呢才30多40分钟就到了，但问题现在在哪里呢？现在香港这边不肯配套上去修这么快，因为修这么快对香港经济显然有好处，但是如果你在尖沙咀有一辆车17分钟到深圳，香港的楼市会受影响，深圳的楼市会升，香港的楼市就会受影响，所以他就想出各种各样的方法说还走西铁，所以现在等于是以后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广州开到边境半个小时，然后过了这个边境啊，开到尖沙咀还得半个小时，那不就人为把这个步子拖慢了吗？ 因为香港啊最大的 这就是为了目前的房价的这个东西就牺牲了长远香港的利益，就 是，所以香港呢你比如说最大的问题啊，就是还是太为地产着想，而地产是香港的命脉，就是我们之前也说过嘛， 就是地产成为经济主导以后的问题。 东西贵，比如说我现在连续我这一两个月看着很多很好的商店、书店，现在纷纷要搬，本来在香港不是特别二楼书店嘛，现在搬到三楼、四楼，为什么？地一直在贵上去， 对， 那么要维持这个东西，那么这是他最大的致命伤，我觉得为了他扭曲很多东西。但你刚刚说金融中心啊，这个东西我觉得香港暂时还能保得住，为什么呢？这首先别说法治制度，我说一个很简单的东西，比如说搞金融，我们要做投资，我们要做很多的资讯的收集、分析、判断，资讯要流通，要自由， 是 你很简单，我到上海，比如说我在上海住酒店，我要到了街上，我要买一份英国那个《金融时报》，你全世界搞这一行，大家都得看嘛，对不对？ 没错，没错， 买不到。 没错，没错， 就没办法了。 你说，比如说我在北京，我真的就感这个，我这个很有感受。这个信息背景啊，就觉得这个 不一样， 就觉得好像啊，两个耳朵塞上了两团棉花的那种生理性的感觉。这是因为什么呢？你们过去你要任何一个地方的这个海外报刊，你在北京啊拿不到，包括过去在香港习惯上的一些网站呢，哎，他老上不去。 对， 你这个 还有，比方有些节目啊，因为一两句话，他把你啪停掉，插一个广告。表面上好像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也许这句话有一个关键词他们跳网，可是对于观众的心理上产生的影响很大，他始终会觉得诶，他得到的不是真货，他得到的是一个被删过的一个什么东西， 结本， 就哎结本了，所以这个心理上会产生一种不信任的副作用。 对，观众就喜欢看那个口口口口口口口， 对， 再猜是什么意思。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关于我们热爱的这个香港的命运啊，在子东老师也有很忧思。 不，刚才这个文道讲的很对，这个地产为主导的经济啊，其实这个不仅是在讲香港，对内地的上海啊、北京啊，其实都是前车之鉴。 朱镕基总理前总理早就讲过了嘛，那个时候他就警告深圳说，香港的明天就是深圳的，香港的今天就是深圳的明天。意思就是说，你这个地产，你现在只管着把楼炒上去，其实你的劳动力成本就高，你在世界上的社竞争力就下降。 对。 不，我最近注意到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事情，很好玩。最近你知道，香港有个西部通道，有个桥就直接通到蛇口跟深圳之间。然后它的设想非常好，那个桥是弯的，然后一地两检，检的地方呢就在靠近蛇口那个地方。可是你知道现在这个谈判出现问题了，为什么？因为按照一地两检的想法呢，那整个桥面就属于香港管辖了。可是下面的水呢是属于内地管辖的。现在带出来的问题，他们提出，我一想真的很好笑，假如有人杀人啊，你明白没有？你要在下面水里边杀人，你将来就是杀人判就赔命的嘛，死刑的嘛。 对。 可是你要是能爬到这桥上来，就是坐牢的嘛，就是没死刑的嘛。 香港没死刑的。 所以这个桥，这个一过两次，到时候麻烦了。他们说。 所以在水里犯案就是水鬼了。 爬上去，还有包括很多很多的司法的问题。但这种桥会对那个地区，就后海湾那个地区的繁荣啊， 所以以后你一国两制就会渐渐看到很多这样的一些的两者之间怎么样。协调啊，怎么沟通啊？但你说到这个东西啊，其实又说回到香港整个这个旅游业、跟这个经济的关系。刚刚我们说它又是金融中心，又是旅游业，怎么样？你有没有发现有这么一个趋势？全世界所有的最大的金融城市、商业城市，伦敦、纽约都很贵，但是他们旅游业都很发达，这是很重要。就是说，因为我的金融地产很贵，做得很好。这表示什么？这表示我们城市里面有一批很有钱的人。那我这批城市里面到底还是有些没有钱、知识水平没那么高的人，他们干什么？他们能做什么？他们就是要做旅游业、 第三产业。 对，而且是靠做，比如说做导游啊，做商店啊，卖东西啊，对。所以一个城市啊，它往往你往上越高的人越多，底下也需要大量的这样的人。所以香港啊，旅游业是不能毁的。就是你如果发展金融的话，你的低收入那一点， 你的意思就是千万不能急功近利， 对， 黄金周的嘴不能张太大。 你只有旅游业你做得好，你的这个上面的那些人，他的这个金融产业才支撑得起来。 而且现在啊，不仅是。